好，翻嚟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好啦，咁样转轮到咧就系 Sony 啊 ，Sony 呢个礼拜都几多消息啊？首先就呢、这个TGS 相关嘅 PlayStation 喺 TGS 冇咗影。 我死啦，又系嗰个啃只衰。大家知道我讲想讲咩啃衰，唔讲啦，即系。大佬啊，你今年已经系冇嘢搞噶啦，你话你出个服务又你讲咪先 ，pass 服务又费过人，主机又加价，主机又唔够，你除咗只 L 端，除咗只 L 端，跟住咧你咧，或者系就系买周围买呢、这个买嗰、那个，但系 game 你又唔系买得多，你搞边货啊？系啊，新机系个新机啊，迟啲PS 五啊，好似话部新机会轻300 gram， 只轻咗咩嘢就唔知道。 因为上次轻咧，我就批中咗系轻晒热嘅。佢呢次再减晒热咧，我觉得应该会好卵大镬。而且上次点解咁肯定系晒热，系因为制程改变嘅。咁今次系咪再改制程，然后斩晶片？我估佢直情系斩晶片，即系有部分晶片斩捻咗佢啦。咁啊可以连带佢嘅相关发热部分都可以斩埋，因为斩晶片本身唔会轻好多嘅。但你可以斩到晶片同埋佢嘅发热系统啦，咁就可以嗰个细热系统咧就可以再轻啲，唔肯定啊，因为唔系肯定嘅消息，所以我唔讲咁多，即系我只系吐槽一样嘢，佢点解缺席 TGS 啊 ？Tokyo Game Show 啊嘛，咁Sony都唔系日本公司， 屌你仲压迫过我？ 喂大佬真㗎喎、哦、你睇下呢个礼拜亦都有传过一个应该係日本嘅开发者嘅一篇唔算好长嘅文，但获得好多同行嘅共鸣啦，详细我唔讲字，咁但係佢意思就係呢单嘢英文嘅 support 係好撚过日本900几倍，依家喺原撚全就係一间美国公司嚟㗎啦，已经係。即系咁，所以佢咪唔重视日本市场咧？但喂，你要明白 ，Sony 唔重视日本市场，唔系我哋讲噶，全世界有眼睇噶。即系所以佢而家唔去日本参展，我觉得又唔系好出奇，老老实实就咁啊。啱啱你提到啦，咁佢收购嘢啦，咁啊，先讲净系佢自己收购嗰摊先。咁就呢、這个佢收购呢、這个 就 Watch Game Studio， 咁咧就 Sony 又买咗间手游公司，就收购咗间手游公司叫 Watch Game Studio， 就宣布成立 PlayStation Studio Mobile， 用一个好刻薄嘅讲法就系 Sony 开始收开始挨手游货金钱。 未必嘅，佢当然佢系会出呢个手游嘅嗰边嘅，咁可能佢系需要嗰边嘅人手去帮佢做嘢，因为佢好似话佢宣称啊，我唔系肯定啊。佢要做一隻 3A 大作，冇未命名啊，冇讲系边一隻啊嘅 3A 大作嘅手游版。 我听到耳仔生茧啦，又系 3A 大作，你除咗 3A 大作冇第二啲嘢噶啦咩？你 喂，呢个 Sony 系一路都系咁样噶、啊，即系之前佢， 屌佢而家咩？佢而家翻炒翻最后生还者一啊，都系咁样啦、啊。PS 五整靓啲画面就咁又呃到笔啊，都系唉。 之前都讲过，我宁捻愿佢真系。淨係整開靚啲畫面啊！佢要改劇情去銜接拍刀啊！呢樣先係大鑊啊！不過我哋之前講過，唔喺度再講啦。咁啊，收購咧就仲有嘅。咁啊，佢同呢個騰訊就夾埋收份咗嘅股份，兩邊加埋購買咗30%。咁當然國川會依然係大股東啦。咁啊，騰訊攞16.25%，呢個Sony就攞14.9%。咁啊，國川依然係揸住剩翻70%啦。咁啊，其實。只系入股会唔会系下一步全面收购或者something嘅嘢咧？咁10几%以腾讯嚟讲，我先唔讲Sony 嗰边啦，因为Sony唔同策略实在太多，腾讯个策略比较单一，佢容易估啲啊。10几%咧，佢真系有可能系寻求全面收购嘅，因为通常腾讯如果系纯粹要分成嗰种争入股咧，好少超过10%嘅。咁啊，但佢今次收咗10几%咧，有机会系话想成间攞落嚟嘅。不过我谂国川会唔肯过佢嘅，应该就唔会放手嘅。咁啊，即系姑且睇一睇啦吓。咁啊，放手嗰边， 有啲中日之间嘅拗数瓜啦，呢啲嘢就 系啦。咁啊，另一单都系收购嘅。咁啊，另一个网啊 又买嘢啦。 头先腾讯讲网嘢啦。咁啊，网易收购咗呢个底楼入边人嗰间开发商，我唔识读啊，系完全收购，因为之前就入咗股啦嘛。咁今次收购其实都唔系好出奇嘅。咁啊，同腾讯唔同，网易咁样收购啦，应该系成间出晒佢嘅，就唔会话哇你自己搞掂佢啫。网易系好捻中意干涉佢嘅子公司嘅， 而家变咗全资子公司，咁啊会唔会有啲咩嘢啦？唔知道，因为呢档嘢咧，佢做出嚟嘅作品其实都几叫好啊，都勉强叫叫。 连我未听过都知道，Quartic Gym 呢间公司咧，系即系讲就至少我知道咩叫《底特律变人》啦，至少我知道呢只系咩 game 啦。 吓，仲有暴雨杀机即系 Heavy Rain， 即都系一啲有小游戏俾你揿嘅 AVG 嚟啫，变相，但系个故事系真系做得劲嘅，所以算系叫好嘅，但系好似唔多叫做，如果要俾人收购啦，咁啊有啲可惜嘅，其实对我嚟讲就有啲可惜嘅，俾网易插手嘅话咧，佢系咪仲系做唔做啲咁嘅嘢咧？因为佢以故事为卖点嘅话咧，系好容易俾金主去大幅干涉到佢入边嘅嘢嘅。如果你以游戏性为卖点嘅话咧，好玩就得噶啦嘛。咁啊，可能会有啲咩意识形态啊、身份类啲嘅嘢搞车咗落嚟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啲麻烦啦，咁样啦吓。咁啊，仲有一单咧，就都算系收购相关嘅，就但系唔系收购公司嘅消息啦。微软之前收购个案啦，因为佢喺全球都有相关业务噶嘛，所以系全球嘅喺度讲啊，其实我哋咧收购完咧都唔会垄断嘅。咁呢个时候梗系排税制噶啦，咁咪排限制啦，丢咗啲承诺出嚟，咁应该都系因为嗰啲咩公平审判委员会啊，咩反垄断法啊嗰啲嘢去周勾佢啦。佢就话包括但不限于 Over of Diablo Call of Duty 系列嘅作品。就算哪怕佢上咗佢个 Game Pass 都好啦，佢会维持可以跨平台去对战啊，佢收买嗰样嘢，即係佢唔会搞佢自己独占嘅。咁啊，可以话唔意外嘅，因为佢其实当初话收购暴雪的时候已经承诺过㗎啦，而家只係话确定再承诺一次嘅啫，其实。咁啊，即係咁啊，大家唔使要担心。咁但係会唔会有啲点啊，后面即係譬如话你 Xbox 或者 PC 上面玩嘅话呢，就会顺畅少少啊，会唔会有啲乜嘢呢？ 唔知。 嗱，呢啲我小人之心嚟㗎咋。佢冇讲过，冇人担心过，冇人成㗎。不过我小人之心讲出嚟。咁啊，总之佢又再次承诺啦。咁你要唔信佢都唔信佢啦，反正系咪先。咁啊。好啦，而家暂时都系啲北方轮廓同呢个地球接轨嘅相关先，系嘛？呢个新闻好多人好似好兴奋，咩地上最强快步步乜乜睇出？我要澄清一样嘢。 Pokemon 唔系 任天堂虽然拥有 Pokemon 公司其中一个好大嘅份额，我唔知佢应该系冇过半嘅一个好大嘅份额，但系 Pokemon 公司 唔系任天堂嘅， 任天堂系两间公司嚟嘅，佢只能算系连子公司都未必可以算系 合作公司， 即系佢系六， 即系 From Software 咁样咯，就以前 From Software 咁样。 吓 ，Pokemon 公司系有六个大股东嘅，任天堂只系其一啫。跟住有呢、這个Game Fox 啦，叫咗 Game Fox 先啦，仲有呢个东映啦，即系佢系几间嘢加埋，六间嘢加埋，好似有电通份。即系佢六家嘢加埋，先后先系 Pokemon 公司嚟嘅，所以理所当然地 ，Pokemon 公司嘅发布部同任天堂发布部系冇关系嘅。会唔会借人手去帮手呢？有可能，但系都唔等于唔完全等于嘅。而且今次我哋要对嘅系中国共产党，即系大家知道中国嘅法院系共产党开嘅咯。 咁 即系会唔会出现啲咩 古灵精怪嘢咧？就另一个问题啦。 啊，啲咩呢？新白龙告赢 New Balance 呢啲咁嘅事会唔会出现咧？我谂你都 难讲啦，真系 冇得你，我谂你都打定输数好啲啦。不过佢就系咁样都好啦，都系要告佢哋。咁告嘅对象咧就系嗰啲攞 Pokemon 直情抄到十，声称自己系 Pokemon 嘅手游。咁嗰啲好明显就冇得到授权啦吓，咁其实大部分都冇噶啦。你宣称自己有授权嘅都未必一定系真噶啦，更何况冇宣称嗰啲，咁啊佢要告佢哋停止营运，咁啊求偿咁啲乜乜七七。虽然呢啲咁嘅世界公司咧，你绝对揸唔到任何钱出嚟，就算哪怕判佢赢都好啦。不过佢应该系为啖气多，或者系阻止继续有更加多人做呢啲嘢，即系俾少少阻吓作用啦，叫做咁样嘅啫。咁啊，佢胜算都唔太高。虽然佢一输鸠咗咧，就好捻大镬嘅。一输鸠咗，基本上就系任抄唔捞啊，变成而且仲要系其他嗰啲咩 One Piece 啊嗰啲全捻部都会上市。基本上你打开中国嗰啲，因为佢哋冇 Google Pay 啊嘛，嗰啲佢哋版本嘅 App Store 咧，系好捻多啲咁嘅游戏噶。冇宣称自己系正版授权嘅，一定系老法。宣称就都唔一定系啊。咁啊，就是这么回事啦，你知大陆嘅嘢啦。好啦，咁不过讲中国盗版，今个礼拜最捻大单嘅唔系呢单，系迪士尼嗰边。 笑到我听咗新闻之后笑到就系、是、你呢日点未太容易揾系嘛？即系咁好简单就系咩啊？大陆就整个都呢啲唔系叫系偷逃网啊，叫 VPC。总之就咩 ？Pisby 有，因为 Pisby 大陆封咗噶嘛，咁咧佢出个叫做 Pisby 嘅网就系、是，总之 Pisby 有咩新图，佢全部搬一份过去，连 tab 连乜嘢全部照搬。 佢系用嗰种叫做爬虫程式啊，将佢所有新图全部攞晒落嚟，全部原构 check 翻上去。 因为其实大家都听过好多噶啦，外国有啲咩红，佢中国就会一个一模一样噶嘛，唔止系咁，咁样你只系话概念上抄袭啫，呢个系完全个直接得过嚟，即系等于你 Bilibili 上面有好多 YouTube 嘅片噶嘛，嗰啲就系搬运搬过去噶嘛，有时调翻转啦。 但有啲但系唔同就系B 站里面咧做搬运工咧，通常会比较有良心，咁讲啦，好似好难，好奇怪，但系会做节目嘅。即系嚟话，我而家睇紧有几个啲考证考据学嘅 YouTuber 咧，佢系好细心地，因为逐个节目亦嘅，即系起码嚟都有做嘢啊，做搬运工。但系问题就系而家VFish嘅做法就系咩啊？写个程式，总之入咧 P 站有乜新图，全部同你乜一字不漏，包括 tag， 包括作者名，全部搬入过去。我大佬啊 ，P 站而家好多画师系揾真紧噶，喺 P 站登张唔系好咸嘅图，然后叫你科水月供货金，然后佢俾啲咸啲嘅图你睇，唔少噶。而家 即系啲差分啊，冇码图就冇办法噶啦。因为Fish 嗰边个fan boss 啊，都系唔可以冇码嘅，不过就有啲悲哉啦，嗰啲就因为鬼佬，所以可以无下之如此类。而呢档嘢，我觉得最大问题咧系乜嘢咧？佢个恶质性在于同啱啱啲搬运工其实唔同，唔系啩？佢有冇做嘢？我啦，最大问题系佢攞嚟赚钱。即系当然有啲人搬运工其实实际上都系赚钱嘅，佢搬过嚟之后可能开广告啊之如此类。但系佢系自己开个啲点啊，募资站啊，什么你总之你都系货金货水啦。但系货到嘅，你以为系俾咗个画师，实际上系俾咗个开站嗰个人，全部都系咁样。即系呢嚿嘢咧，如果俾啲大陆嘅人，唔好话咩，有1% 傻仔啊，选择直接喺呢个老番站去货金，而唔系货俾原本嗰、那个，嗰条友仔都赚到黐筋啊！但系最有趣嘅当然唔系呢啲嘢啦，老番嘢我谂大家都见过噶啦。对你发动呢个学阿妈发动呢个魔咒，通常个魔咒有三种最常见嘅。根据我肉眼观察最常见头三名，第一名天安门事件或者系六四事件，相类似嘅。总之就系讲紧嗰单嘢啦。呢个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啦，大家知咩事啦？跟住咧第二名咧就系台湾独立，第三名咧就系香港加油或者香港独立。 A B C 就嗰个 A B C 餐，有啲人就有啲人有我各有人三个晒，总之就喺个作者名度加呢样嘢，喺个 tag 名加嘢，总之就加字人，咁你加字人咧过去就即刻被 block， 咁就结果就一日都冇就收皮啦，那个服务 吓，因为好明显就系喺个抄嗰个啊，喺个爬虫程式入边系会写过，大家都知呢个大陆系好捻多呢啲咁嘅坏 list 噶嘛，喺只要喺个坏 list 上面嘅嘢，佢就会将佢坏咗佢，避免出现啲咩政治不正确，因为老番系好难捉嘅，基本上都唔捉嘅。但系如果你话俾人话港独台独系可以惹祸上身噶，佢唔使乜嘢整个陈文之事嚟救你太噶啦。但系呢个为咗自保嘅写法就俾啲人调翻转嚟，所以牛妈领先20年。即系 唔系咩冇办法啊？你个弱点太明显啦，明显系啦，睇一睇即系大佬啊！你个弱点咁明显，走开！我唔踢你春袋就傻啦！你搞你偷我桶，我一招收你皮，即系好似刘姐成日话斋，我一招收你皮，名副其实。 而且系死门嚟啊！你冇得封噶，因为你真系俾人举报嘅话咧，真系拉人封艇噶。 即系最紧就系系人都知道你呢个缺点弱点啊嘛，啱先死啊嘛，即白痴识做 啊！你封唔到闸门噶嘛， 咪就咯。 虽然收咗皮，但系佢个作者呢个系声称系作者，就话啊，闹晒咗啦，我哋三个下次搞个专门国内，即系教你睇到嘅。因为理论上啊，先讲我冇上过佢嘅老番西啊，佢理论上任何人都上到噶嘛。佢话我整个大陆先上到嘅，咁其实好简单，波兰晒我讲嘅啫。咁佢觉得咁样都 work 嘅，我谂紧两样嘢。第一，呢个魔咒依然系冇办法解除嘅，大家依然系欲话欲好欲满，依然写住香港独立咯。你就出我账咩？即系我只要一日写住，你就冇办法用爬虫嘅程式去攞到佢啊！最多系手动将佢屏蔽咗啊！咁然后大家都知道，你屏蔽香港独立，咁我写个香港独立咁样，你点算咧？即系大家明白呢啲嘢啦。我哋呢期都玩都唔少啦，即系欢迎光临时代广场啊嘛，咁你点搞咯？即系你冇得弊嘅，人哋只要改一改，你系濑嘢噶嘛。 不依咁小学鸡嘢就唔讲啦。 而且你系屏蔽咗外国，唔代表鬼佬唔知道嘅，唔代表外国世界唔知道嘅。你要明白略两样嘢，第一呢、这个世界有样你可以 VPN 翻墙，人哋都可以 VPN 翻墙翻入嚟去睇你嘅。第二一定会有人通知相关嘅作者。只要你个站俾任何一个会讲俾外界听嘅人。一个咧，只要咁全世界都知道噶啦， 佢肯定会嘅， 系啊， 即系咁啊，咁啊，所以咁啊，一定都最终都系一样收紧嘅啫。先唔讲你灭道德啊嗰类嘢，呢个咁捻赚钱嘅生意，点解一路都冇人做啊？就因为唔 work 啊嘛。 傻啦，即系我成日都话，即系关，即系我喺我 Discord 版都讲过就系、是、创作桥又得咁多嘅。你要点解问点解条桥冇人谂过？好简单就系条桥唔 work 啊嘛 ，work 都要神早用咗啦。即系关就系咁历史又咁 Q 多名编剧咁多作家，佢哋会谂唔到你谂到傻嘅。就因为条 key 唔 work， 佢谂个发现到条 key 唔掂，所以佢先或者系条 key 玩嗰次第二次唔拿得嘅，咁佢自然唔会条 key 就唔留落嚟咧。留得落嚟嘅老啃，即系我俗称老啃啊，啲旧桥啊咁样，点解佢可以做老啃就系条 work 啊嘛？ 嗯、 如果咁多年都掂啊嘛，傻嘅新鲜桥先世界咁多新鲜桥咩？ 系 道理一样就系、是、你讲真就系、是、你谂住偷人图，你都谂到你估人哋谂唔到咩？就系、是、人哋知道唔 work 所以先唔做噶嘛，傻佬。 系啦，咁啊，跟住即系 Pixie 啲画家今个礼拜真系好难忘，一个礼拜之内发生噶，另一单完全唔关事嘅。 系啦，就系、是、我咧就有今次日本啦，就系、是、有条友发唔系发明啦，就谂咗条桥就系做个网站，你只要将啲图 send 上去，佢就自就用 AI 帮你创作咗个新图出嚟。简单讲就系、是、呢叫唔 AI 作图，系 AI 抄图，即系简单讲就系、是、我将 AI 换咗一个画师，总之你搵一个画画几叻嘅画师，然后俾一大堆 Tony 图佢，嗱，你照呢条友画啲图出嚟啊，咁、那个画师照住画，一定画到噶。问题就系、是。咁咪 AI 创图咯，即系叫做咩抄图啫嘛。咁一出咗，即刻鬼晒及做啲画师。 啊，虽然啦，理论上而家我哋所有见到嘅 AI 绘图啊，即系之前都红有几档都几红噶啦。到嗰啲咧就系、是、譬如话我要毕加索风格嘅，我要梵高风格嘅。咁、其实佢都系其实做埋一模一样嘅使用动作噶，只不过佢嘅素材系毕加索嘅画或者系梵高嘅画，而大家都知道嗰啲人基本上或者系一个譬如我要巴洛克风格嘅。咁系一个风格就好捻多人啦，通常佢哋个资料库啦咁样睇啦，佢AI 学习嘅资料库通常都系个作者已经系钉咗仓好久啊，年前 死咗几百年噶啦， 系啦，咁啊嗰啲理论上就冇乜嘢，因为冇版权嘅相关嘢嘅，但系其实都有机会辣到现代嘅画家嘅做法嘅，咁呢样嘢其实一路都有拗嘅，不过就而家佢呢个做法咧就系佢。规避嘅方法，谂住以为规避到啦，就系、是、话你只能上传你自己嘅图。佢咁样讲， 点票？ 我点证明啊？ 唔系好多讨论，好多依上传版都话，有 text 写住话，呢图系你嘅原创作品。票，我上传真同我张原创作品嚟噶。 即系啱啱讲 Pixie 都系啦 ，Pixie 上面都话噶，你上传嘅图一定系你自己原创作品。啊、理论上你俾佢发现到你系老翻嘅，即系你攞人哋嘅张图嘅，佢都会 ban 你 account 嘅。所以我 Pixie 作品入边咧，我 Pixie 入边咧得一张我自己画嘅图嘅啫，即系咁。呢度入边就系你冇办法去攞到，咁啊结果大家都好惊啦，啲画师全部都好惊，大家会唔会有人攞咗我嘅图，扮系我，然后将佢上传去 AI 度，然后即刻将新草，咁以后都唔使人做委托啦，为咩托啫？搵佢 AI 搞出嚟。 嗱，呢个就我先讲，呢个就系一个笑话嚟嘅。咁就好啦，但系结果又系一日就又系一日啦，真系啲即系依时代真系快手，一日就收咗皮啦。仲要收翻网站，我谂清楚再嚟个，我心谂咩鬼啫？你一定唔得啦呢个。 其实都系类似嘅嘢嘅，不过就系、是、因为佢而家同其他 AI 画画嘅最大分别就系、是，佢原本系想做话，你嗰张图一定系个画师公开过嘅作品，即系想用呢样嘢去规避嗰啲嘢。一定是你的你持有而且是公开过的。我想跟都是鼓励人家将人家画师公开出来的图切落你那里啫。这样大家都知道是不能 work 的啦。他想过怎样可以令到个规避到他的版权问题。其实没有的，真的不可能的。 冇啊，一个就系喺Facebook 见到个笑话，就系、是、因为AI 图，即系头先我讲啦 ，AI 画图呢样嘢，好多好多画师都惊紧就话，哇大镬镬咯，以后点算啊？跟住有条友就话，放心啦。肯定唔掂嘅，因为 AI 系绝对唔会理解你老细要求你画啲咩嘢。 嗯，睇你画到咩程度咯。 你老细永远讲唔系，系你老细永远讲一句就系嗰啲就咩嗱，我要咁样，跟住 AI 还咗唔系，唔系咁样，跟住 AI 系永远唔可能唔系你老细噏咁样嘢，因为你老细都唔知系噏紧乜。 系啊， 最关键就系点解喂？点解啲画师咁样痛苦？点解啲画师啊、美术啊、design 啲咁样痛苦？就系、是、你老细永远讲一句，永远讲一啲佢自己都唔知想画啲咩嘢，然后你谂办法满足佢嘅嘢。画到好啦，画咗几十张画嘅时候，又话呢张 OK 冇问题啦，跟住个画师就会讲翻心里面就屌老母啦，呢张系我第一次交俾你嗰张画咯，老细 呢啲咁嘅笑话成日讲埋唔少噶啦， 实际系 系事实嚟啊嘛，好多时都系。 出世翻仆街，咪咯。 嗱，虽然我要讲啦，我销售委托经验，包括公司啦，唔系冇规模，公司都唔少噶咯，咁就算啦。其实好多时都系一次过收嘅，要么就一次过就收，即系通常委托画师会画啦，就一次过就收嘅。你搵美术嗰啲咧，搞嗰啲嘢啦，就通常系搞搞佢嘅啫，即系只有呢两种人嘅啫，冇中间。 美术搞美诶，画师咧就一次收货，美术搞美术系搞搞佢嘅。 所以大家其实都会有讲你要限制，即系你可以收过几多次，多个数个要收钱，讲明。即系我签嗰啲约都系咁写明啊，通常系三次，超过三次咁就要收钱噶啦。即系我话知你系咩原因，你自己屎忽能又好咩都好。不过翻嚟 A I 呢边啦，其实咧呢个情况咧，其实同 Pix 好相似嘅。理论上你 Pix 都依然只能系上传佢自己嘅作品噶啫嘛，即系理论上啊。咁但系佢有冇好嘅方法冇啲？冇嘅，其实。都是靠举报，靠即是有时会靠 AI， 即是你 YouTube 啊，你段片是不是你自己原创的，你首先要申报啦，申报完之后如果有人去搞你版权嘢啦，但是就算大于 YouTube， 它的 AI 自动辨识你的嘢是不是已经上传了的嘢呢，我只能说根据我的经验它是惊人上错的。如果是这段嘢其实它想得周到一点，有了一个合适的下架机制，其实是有可能做出来的。咁但是老老实实我啦，嚟以跟佢开档之后，大家嗰种勾攞勾咩嘅情况咧，其实几难处理嘅。因为大家仲未有个，其实有个意识问题，即系你上 Pix 你会有个意识啊，呢张图系我画嘅，我先上传。九成九都系咁样嘅，绝大部分你上 Pix 好少见话老翻噶嘛。你 Pix 其实你同你当 A 一个站一样嘅啫嘛，你依然可以上传人另一个人画嘅画定上去。咁当然啦，因为 Pix 就比较容易对比啦，张图系比一样嘅，大家对比有推力噶嘛。但是张图是不是属于某个人的风格，经过 AI 运算出来，那就可能比较难搞啲。他可能要搞这些东西，其实是理论上做到的，不过就可能他暂时还没做得到那么仔细的东西，因为 YouTube 都会错漏百出。你一间新开的公司有没有 Google 那么劲的 AI 呢？就这么这么回事嘛。 好啦，跟住又讲下啲 咁啊，跟住就系 AI， 跟 AI 相关嘅。嗱，我先讲个中文标题，结果有人攞 Q 咗啊！中文上就全部都话美国禁辉达超微出口高阶晶片至中俄，北京坚决反对。我先唔讲后边嗰啲咩坚决嘅反对啦，你知大陆啲坚决讲得啲废话嚟嘅。 咩叫辉达咧？ 辉达超微，即系咧我见到某个 KOL 佢话辉达同 AMD 呢个组合实在太奇怪啊，所以我一定要攞出嚟讲。 点解你一个中文名一个英文名啊？屌就间就 Nvidia 同 AMD， 屌即系两间，即系简直而家视为两间最大嘅 graphic 晶片公司。 系啦，我想先讲个 guess 先 ，AMD 系超微呢样好嘅，都好多人知道噶啦。但系 Nvidia 嘅中文叫辉达，真系唔多人知道。 我都唔知，我 所以嗰位 KOL 就可能系因为咁，以为辉达系一间佢唔识嘅咩公司，唔好意思，就系红绿队咯。 但系好正咁正常嘅，讲真，你如果同我讲话辉达，我拗拗地头，辉达。咩公司 嚟？因为台湾人都唔叫佢哋辉达嘅，台湾都系叫佢绿厂或者系叫 Nvidia 嘅咋。超微就好喺啲官方稿有时会见到，所以都见有啲人识嘅，就系咁一回事。不过嗱，先讲个重点，我谂大家关心重点唔系啲 KOL 攞咗，而系咁关唔关我哋事先？先讲唔关，但系大家可以收工。不过我都要解话嘅。咁佢禁系两个型号嘅晶片，有报道系写 A100 同 H100 嘅，咁好似唔系，不过唔紧要。其实因为你型号准确地话你听又如何，总之唔关你事。因为我哋而家用嘅嗰种咧，你当3080都好啦，入边个核心系一种叫做通用晶片嚟嘅，佢有好多种用途都可以俾你用得到嘅。而呢啲晶片咧系专 for AI 运算的，咁所以佢个性能喺 AI 运算嘅性能上面咧会比通用晶片会高啲，但系佢系做唔到其他嘢嘅，佢系禁止呢啲，所以同我哋咩你呢啲 display 卡啊嗰类嘢完全冇关系。咁你要唯一要担心嘅只不过系会唔会因为咁样佢将啲眼光投咗落去通用晶片上面，即是我哋嘅 display 卡。咁会唔会呢我只能讲有可能，但系暂时未见到。而你都可以相信美国政府如果淨係禁佢都原因都系唔想搞到太大镬。因为如果你一禁埋我哋通用晶片嘅话呢，就真系开拖㗎啦。咁啊虽然呢就呢期见佢禁呢样禁嗰样呢。 你个中期选举嘛，屌。 咁啊，会唔会最终佢真系会落禁令咧？我只能讲落尽其成咯。因为如果真系咁样嘅发生嘅话，会出现咩情况呢？就系、是display 卡会全面崩盘，突然间冇咗中国市场、哦。先唔讲佢因为之前抗难咧，其实中国市场基本上退出咗挖矿嘅嘢噶啦。而家佢跌唔晒，系因为其他市场仲有喺度嘅咋。 咁所以我哋会乐见其闻咯。啲 speaker 可以跌翻啲啦。咁啊，先唔讲 Nvidia 嗰个业绩嘅问题，有机会再开佢拖。就系总之就是咁回事。即系会唔会波及个 speaker？ 有可能，但系暂时未见到咁嘅趋势咁样啦。好啦，咁啊，跟住就系啲 VTuber 相关消息。首先就系呢个东京地铺上去所就颁令咗一位女性嘅 VTuber 嘅中之人就去告，就系要佢要求裁判所颁令。应该是资料交出令，我不知道日本怎样叫啦，即是类似香港的资料交出令，就是说这条仔诽谤我，所以我要知道他的资料，其实香港都有，香港叫资料交出令啦，就是譬如我不知道网络上哪条仔又讲我坏话，又讲我坏话，我要告他诽谤，那如果我有一定理据的话，那我可以从法院申请颁令，我要资料交出令，法院就会颁令，跟住就是譬如网络上面的，那我就找回 ISP， 嗱，我拿着法庭手令啦。唔该，你将个讲呢句坏话嗰日啲资料 ，ISP 有噶嘛？其实你嗰时 IP 系乜嘢啊？你个 IP 嘅申请人姓甚名谁，住喺边得？咁我先可以有人可以告啊嘛？我根本唔知佢后边边个啊嘛？咁佢就系判咗个交出嚟，咁就成功啦。而法院系冇讲到系边个，先讲啊，法院系冇讲到嘅，但系跟因为佢话咧，对方系一个订阅数过咗百万嘅 Vtuber 嘅女性 Vtuber。咁基本上呢就收集喺嗰几十个人之间㗎啦。咁根据交叉对比之后呢，应该就係中部万能船长。再加埋佢句嘢呀，佢入面佢列出咗对方系乜嗰啲乜嘢嘛。佢入面一个好特定嘅诽谤呀，係话因为佢冇老因为佢冇老母，所以话精神未熟。咁你讲到咁特定啦，所以点解我点解法院冇写到而一般人系可以判翻揾翻出嚟，就系因为咁样啦。 咁关呢个又关咩事？唔系，因为我真系完全唔熟啦 Vtuber。咁即系其佢依系佢阿船长嗰个招牌定系佢设定啲咩啊？ 唔系，纯粹系佢有透露过佢细个系单亲家庭咁解啫。咁然后俾人攞嚟个攻击点啦。咁啊，结果佢就可能真系踩中佢某条红线啦，老老实实。 唔系咁我系讲 有啲嘢系有人红嘅，总会是非多，要承受下，但系有啲底线真系唔踩得过噶嘛。咁佢就真系告上法院，咁下一步梗系告鸠佢噶啦，梗系出律师信啦，嗰类告鸠佢。咁就其实就系、是、再确认咗，因为之前 Vtuber 到底算唔算一个独立人格，会唔会可以同中之人直接连结？即系你闹 Vtuber 等于闹我，即系好紧，我要提醒郑伟，你喺网上闹末日幽灵，我系绝对系可以交喺法院入边申请交出令，然后话因为呢个网名或者呢个笔名系同我有高度连结嘅一个人，你唔可以话，妖我闹一个叫末日幽灵嘅人啊嘛，你身份证系咪写住末日幽灵啊？唔可以。笔名啊嗰类嘢已经系基本上系好之前已经有个案例㗎啦，基本上一定会嘅。咁而家就系东京台报之后就有多咗一个案例，就系、是、Vtuber 同中之人完全等于。 唔系真假名，唔系讲紧就系即系等于嗰个真假名。 系啊，其实等于就系名啫嘛。因为佢中间有个疑惑就系、是、咁有啲 Vtuber 入面唔止一个人㗎嘛。咁嗰类嘢咁就未必但系而家就有咗判例之后呢，全世界都可以睇跟住啦，咁我即系你话 Vtuber 你唔可以话，哎，我净系立个角色啫嘛，因为 Vtuber 亦都系一个角色嚟噶嘛，唔可以咁样做。你而家基本上就系已经有两单例子啦，之前梦月罗啊都试过噶嘛，咁而家有两例消息啦，基本上你一定会系成立到噶啦，就是这么回事咯，即系变成就系、是、你唔好以为黑埋乱咁勾，咁你炒只地方条底线咧，对方会做鸠你嘅。咁跟住都系 Vtuber 嘅，不过要去台湾，我哋东北方轮廓。我哋之前都报过啊，呢个系第三次报佢哋啦。云际线嗰个箱炸箱啊嘛，我哋之前讲过啦。咁结果咧就系、是、过咗几个月，有个新人叫心心灵兰。我先讲下我哋上次炸箱嗰、那个，话炸箱，然后引退，然后毕业引退嗰、那个叫做李李灵兰啊。咁啊，突然间就有个新嘅箱叫双双，叫就系即系佢嘅叫队波。咁啊，包括啊心心灵兰啦。跟住有个麦加利多啊，都系叫麦加利多，但系后面就系叫 Love 系咪啊？我唔记得乜嘢啦，即系前面个名字一样 ，logo 都一样，我屌嗱声，我谂紧，即系总之就系佢哋三个就其实大家都明啦，其实讲到佢哋三个出翻嚟啦，所以我觉得最可爱都系有人走去问中文是心心，英文怎么是 Lily？ 因为点解佢点解当初叫李李玲玲？因为 Lily 啊嘛。不过大家都明啦吓呢啲嘢，咁啊好明显就系为云大线嗰边攞住咗个名个版权，但系点解个皮系翻翻嚟咧？完全同一个皮嚟噶，点解皮系翻翻嚟？因为我哋之前唔记得有冇提啦，如果冇提就当我而家讲啦，如果提咗就当我重温啦。因为个皮本身其实系个 Vtuber 嘅，唔系公司帮佢搞嘅。 哦，咁就你一样嘢啦。 系啦， 所以佢可以原张图攞返攞接返落嚟。不过可能因为佢名登记嗰阵时候，公司登记嗰阵时係登记咗，所以个名字要改名，就是这么回事。嗯、我重新出返嚟啦，咁大家唔使希特拉唔使又抌春了，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短片啦，咁样啦。好，咁跟住就係、是、都系台湾相关消息啊，就係、是、今次好多人都屌烂橙，但我觉得我要帮阿烂橙讲返少少嘢，今次应该唔睇关佢事。咩事呢，就係、是、首先就係、是、烂橙嗰个佢自己有当 Gage 嘅储存系统㗎嘛。佢就同呢个 RO, 应该官方直营嘅，我记得係嘅台版 RO 就合作。你用 Gage 嘅点去储存 RO 嘅话呢，就会送返85点俾你。即係每储3000点就储85点。即係 5% 折扣啦，其实就係、是。咁然后有个玩家佢有参加呢个活动，呢、这个唔系重点。佢无啦啦个户口多咗150点。唔系属于佢自己储嘅反赠嚟嘅。跟住 RO 官方就走嚟写信，你到底点解会有人哋嘅赠送点数㗎？ 我点知啊， 嗱杰特呢个完全冇听过都已经系即刻秒答。 我点样知啊，屌你老味。你问大佬问我真系戇鳩喺度。 即系完全系嗰啲呢，我谂大家有冇听过呢六七十年代呢，呢啲差佬查啲导游，跟住即系导游都唔一定常住有白粉喺身㗎嘛。跟住无啦啦唔知喺边度摄几黑白粉喺佢喺个银包入边，你攞个银包攞嚟查啊嘛，查嗰阵时，喂呢度有几黑白粉喎、啊，喂大佬唔关我事啊，都系呢啲砌争书嘅嘢。 唔系最另外一个比较正常嘅例子就系、是、我唔系成日见得，但系有时咧我会收到 message 话俾你知，你手机而家有人过咗户。有几多钱？你唔系系某某户口，即系 SMS 啊，某某户口过几多钱？某某户口，跟住我睇睇，等先，依笔人过数嘅户口系收数喎，都唔系我嘅，因为 send 我嘅 message， 我手机 message 喂，我拗爆头啫。 嗱，先讲啊，通常如果你有可能系个系统错误啦，但系要提一提各位，有可能你一应佢咧就系、是、诈骗跟住落嚟噶啦。当然都有可能纯粹系统错误啦。 系因为佢嗰个系我知道嗰，因为佢纯粹要通知就咩？因为而家我 set 咗就是，如果户口收钱又或者有咩互动咧、异动咧，佢会 send message 话俾你知，你而家做咗咩？有如果你冇呢个消息，如果你冇呢单嘢，唔该打电话去我哋技术客户线去诈人。但我奇怪就系、是，等先收钱同俾钱嗰个都唔系我嘅，点解要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嘅喂？咁呢嘢成日有啦，手呢咁嘅啲系统错误 send 咗 message 啊，诸如此类。 咁啊，呢度入边呢单嘢，其实我觉得九成九都系咁样噶啦，系你自己嘅系统问题。但系佢结果嗰条友仔就俾人 ban 咗 account。 屌你系， 佢话因为你解释唔到乜嘢，所以我哋暂时封咗你 account 先。喂，我点解释到啊？旧嘢无啦啦天跌落嚟，你话我听，我点样可以攞到人哋 account 嘅资料啊？攞到一个属于人哋 account 账号嘅嘢？ 你问我边个啊？ 啊，即系但系我只能讲。即今次就唔系，嗱先讲唔关新干线噶啦，已经唔关新干线事，都唔关市场，咁但系都唔系好关烂橙事嘅，因为呢嚿嘢个点数错唔系 RO 嗰边嚟嘅，咁啊虽然好多人都走去屌烂橙嘅，应该系即系啲职员嚟嘅，好明显就咁啊就是写冇回事，不过调翻转讲啦，佢 RO 无论系原厂代理定系以前嘅代理定系而家搞出嚟啲嘢，都系即系点啊敬而远之啦，咁啊算啦，好啦，不过讲误判咧，我呢个比较爆少少。其实个原理就仲简单啲嘅，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阿刘河咯，即是话嗰个咩五世三啊，即系当年台湾奇魔家族啊嗰、那个，嗰、那个好古早级嘅漫画家，网上我谂你一定见过佢啲漫画嘅。当年佢个 Facebook 无啦啦俾朱世伯格话佢系性犯罪者，儿童色情。即系如果大家仲捞到佢张啲画出嚟嗰阵时咧，你话佢暴力咧，我觉得完全可以讲嘅，因为佢动不动就开枪啊，打到穿窿，但系俾啲子弹打到穿窿嘅。但系儿童色情都唔紧要都算啦。即系虽然佢话佢啲画咧，就算露底裤，你都觉得都系示意俾你听佢露紧啲嘢嘅咋。你真系完全提唔起任何性欲嘅，你谂下佢嗰种画点可能提好多性欲啦。都跟住仲要话佢系儿童色情，我问阿朱西伯格，你啲 G 点会唔会太奇怪？即系咁，佢又走去话，喂，我啲无辜啊，喂，我问，即系呢个古早级漫画家都俾人话佢儿童色情，即系大家都讲啦，咁佢点样判定噶？阿朱西伯格硬咗你嚟，咪算系色情咯？完全，其实好明显，纯粹 AI 误判，即系肉色太多咁样嗰类嘢。你知 Facebook 嗰啲 AI 判断几有望鸠噶啦吓，仲要系申诉不成功。嗱，先讲前半部咧，其实就真系日常嚟嘅 ，AI 判错嘢就好日常嘅，但系仲申诉不成功。即系申诉嘅话，理论上就要人手去判决噶嘛。即是某个唔知边度打紧工嘅，好似据闻喺呢个新加坡嘅人，认为呢嚿嘢系真系儿童色情。即系唔好意思啊，你话听呢栋嘢，你到底 到底点样可以同儿童式城四粒字扯上关系？ 唉，真系。 不过就算整乜回事啦，攞嚟笑话我讲下啫。 系啦，最后拉少当笑话啦。 系啦，咁啊，即系今个礼拜因为比较多，所以北方两个新闻暂停一回。 其实都讲咗唔少，我都讲咗唔少，其实 系相关的啦，净纯北方新闻系冇嘅。 咁下个礼拜咧，如无意外咧，就 Apple 发表会啦。如果只是手机的话，我可以十分钟讲完，但如果有 AirPod Pro 2的话呢，就应该会讲多一点的。因为现在流传的 AirPod Pro 2会支援所谓的无损编码，听他讲完先啦。如果只是新手机，那就下个礼拜可能会放在新闻里讲完。如果他多一点古灵精怪的 OneMore 呢，就可能会有开独立节目。 总之视乎情情况啦，我哋次次都系咁样噶啦。呢啲 event 只要够少，我哋就唔会独立讲噶啦。或者调翻转讲，只要够多，你会独立嚟讲啦。咁样 而家传闻就感叹好 iPhone 14啊嘛，嗰、那个镜头同埋传闻话个 mon 可以校到低到每秒钟一下嘅更新率，咁你就可以长期显示啲资讯喺个画面度嘛。相传咁就系讲啲硬件都好难隐藏噶啦，呢个年头。好啦，咁今日就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